It's 10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词根词缀背单词，欢迎出我们的嘉宾傅建立老师。 嗨，晶晶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欢迎同学们登录到我们的在线直播间来啊，和全国各地的小伙伴们一起来学习。咱开始也说了良师益友一块学习哈、 啊。 那就跟傅老师就是我们的是吗，良师又是益友。 哎呦，大家也是我的好朋友，现在我觉得啊，离开您我都活不了。 哎，对，是这样的啊。我们都说了这个英语单词的前后缀啊，我们再跟大家重复一下。前缀呢叫做 prefix， 那后缀呢叫做 suffix。 嗯， 它们呢就像是这个汉语当中的偏旁一样。哎，那么这个词根呢 root 就像汉语当中的部首一样。所以我们这个词根词缀课呢其实就是学习英文当中的什么偏旁和部首。 没错，这种英文版的说文解字啊，希望给大家呢更好的一种学习的体验。您就发现不仅我会背单词了，我还知道它的来龙去脉了。 哎，一个单词呢它一定是由啊这个单词当中的某几个小字母成为一个核心意思啊，由它呢来进行统领。 嗯， 辅以呢后缀呀前缀呀来改变它的词性和词义。哎，所以呢咱们学习词根呢学习前缀呀就是见字识义。 哎呦，您说的太好了，见字识义。另外呢，如果大家哈在写作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您那写作有时词啊用的不准确。啊，你比如说当我想说一个什么数字啊下滑的时候，我到底是用 decline 还是用 decrease？ 哦， 哎，咱不知道了。但是呢一会儿咱们给您讲词根的时候，原来您就发现了，原来词根和单词的内涵和它的使用是有关联的。哎， 咱们这个词根词缀课呢就是为了让大家呀甭管您是什么英语基础，都能够轻松的趣味的去学习单词啊，去理解单词啊，来提高效率的记忆。你别说一周不用太多，我们能够清楚地掌握9个单词到10个单词的核心含义、用法怎么组成的，能够以后举一反三就很不错了。 是，所以我们也希望呢把咱们的节目做成百年的节目。 哎呀， 因为 没这意思啊，富妈加戏了哈。 啊，加戏了，因为这单词太多了，上百万个呢，咱就慢慢给大家讲吧。 这倒是啊，然后都能讲完呢也就百年了。 对， 好，上周啊咱们说了哈 D 字头的一个DE 打头的前缀呢开始了。我们观察生活中有很多的单词以 DE 来开头的，那么这个 DE 呢显然就有自己的意思了。 对， 哎，在上一节课当中我们讲了 DE 的第一层意思叫做去除和取消。 没错， 我们来复习一下啊，我们讲过的几个单词，有一个叫做desperate， 叫做 desperate。 嗯， desperate， 那这个单词当中呢大家可以发现啊，开头两个字母就是前缀 DE， 对不对？ 嗯， 我们说这个 DE 呢它首先表示的是取消啊去除啊这样的意思。 对，你看 desperate desperate， 它是两部分的意思组成。 对， 第一是取消， spur 呢是希望的，那么取掉希望的就是绝望的。 没错， 哎， 没错， 你看这是见字识义了哈。 对， 好，另外一个单词是 despair。 despair， 哎 ，dis 仍然是去除、取消的意思。 对， 那这 spare 呢，就是 还是表示希望 啊，那仍然是取消希望。 嗯， 所以这个 despair 呢，就是没了希望。 对， 啊，记不记得？这就是咱们上周讲过的复习啊 ，detect， 嗯 ，d 是去除 ，tect 是什么呢？ 哎，它是遮盖、掩盖的意思。 哦，那去掉遮盖，不就是 发现了、找着了、 露出来了？ 对，没错， 侦查出来了， 对， 找出来了， 对。 哎， 所以上节课今天老师还给您补充一个叫名词，你干嘛的呀？我是当侦探的 ，detective。嗯，这些词啊，那么DE的第二层意思呢，就有什么呀？表示否定跟反。 嗯， 所以上次我们说了，DE这前缀呀，它就是一个逆向和逆序 去。 哎，您说的太对了， 对吧？嗯，我们向上走啊，水呢它向下流。 对，没错， 人往上走吧，水往下流。 是，嗯， D-E呢就有点这反着的意思。 反着，对。 那 decompose，D-E 加上 compose。 嗯，那 compose 大家都知道，表示的是组成，所以 decomposed 那不就是分解吗？ 对 ，compose 是把什么东西组合起来、搭建起来、聚拢起来，加上一个 de 在前边，表示否定的前缀，就变成了反组成，那就成了分解、拆解。 我忽然想了一词儿，叫什么？干嘛的呀？拆台的、砸场子的，就是一个 decompose， 有点那意思， 对吧？ 反着来、啊。 对 ，destruction， 哎 ，dis 和 struction 组合起来。 嗯，这个 struct 呢，表示的还是建造，所以 de 是反着嘛，我不建造你了，就是把它给破坏掉。 哎，所以说咱们上周已经见识了一下。D-E 加上各种的词根啊，它能组合成什么样的新词儿呢？ 嗯， 哎，这节课呢，我们继续讲 D-E 这个前缀的后两层意思。 对，这里呢，我想插句话哈，我们看到这个 destruction 啊，表示的是破坏的意思。其实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我们现在在学习词根前后缀的时候，它其实就是要把单词破坏掉、 破坏掉、拆解来看。 对，所以英文的词呢叫做 smash up。就是先把它拆解打碎，再把它 up， 再重组。 咱以前背单词的思路呢是一个词给你囫囵吞枣背下去。 对。 现在我们的思路呢就告诉你说，哎，你看啊，这是单词的头。 对。 这是单词的身体。 对。 这是它的腿和脚。 美国呢有一个心理学家就说了，说人呀在破坏的时候这种快乐的感受就更多一些。 哦。 哎，所以您看有一个游戏哈，叫那个疯狂的小鸟，就打小鸟那个。哎，你发现你把那个它那窝它那个什么猪那个东西给打坏的时候，你是不是很开心？ 哎，这生活中咱不能搞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 啊。对，但是 生活中要多建造少破坏。哎， 是是是，宁拆一座庙不毁一桩婚嘛，是吧？但是呢，我们在现在学单词的时候，您还真的就得有养成一种习惯，我都得给你拆了。 哎，咱们得有那解剖的精神。 哎，对， 解剖的精神。 对 啊，今天再来解一解啊。第一，还有后两层意思，什么呢？依然跟前两个意思啊保持一些一致。 嗯， 它有表示一个向下的、降低的、减少的那么个意思。 哎呀，今天老师您想想，所谓的向下、降低、减少，这不和啊取消和相反？不都有一种相反那种逆向的感觉吗？ 哎，是啊，逆向的感觉啊。 嗯， 所以你看它有三层意思都是逆向的感觉。 对， 但是它也还有别的意思。 是， 那我们就继续讲讲哎，这个逆向的感觉啊。来看这第一个单词啊，它的拼写呢是 DECLINE。 DECLINE decline， 这个单词。来，咱们的同学们请看看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啊，看一下这些单词呢都已经在屏幕上了啊。decline， 我们来看 de 拿出来了。 哎，刚才已经讲了， 头拿出来了。 哎，对，给大家先拆解哈。de 表示的是降低、下降，对不对？ 那这身体部分呢是一个 cline， 对， 怎么讲？ 那朋友们一定记住啊，这个 cline 啊，其实它本身是个单词。这个单词的意思就是倾向性。 倾向性。 对。 什么叫倾向？倾向是倾斜的，对不 对？ 对， 比如说你的态度是朝哪方倾斜，那不就是说你更偏侧重于哪一方吗？ 就是说它有一头高吧，还得有一头低。 您说的太好了。所以这个 CLINE 啊，它除了做单词以外呢，它作为词根也分享相同的这个意思，所以它就是倾斜。 哦，就是 cline 就是斜的意思。 对， 倾斜。 所以您看那个比萨斜塔是不歪的吗？ 哎， 就那个感觉就是这个 CLINE。 哦，那咱就加上前边一个向哪儿呀？向下倾斜。 对， 向下倾斜，这是个什么意思啊？ 那你想想啊，这个如果啊发生了这个不平衡，往下倾斜，它一定是越来越往下走，对不对？是个过程。 哦， 所以说 decline 这个词表示就是一直向下歪，一直向下斜，那不就是我们说的下降啊？ 哦， 嗯， 下降啊， 对， 衰落呀， 对， 衰退呀， 对，没错。 来，我们来看看啊，来看看，我们来引申学习一下这个词到底有什么丰富的含义。 嗯， 你看，它就是指一种continuous decrease in the number, value, quality， 是数量、价值、质量等等的一种减少和下降， 嗯， 和衰落。 那这个词呢，通常情况下哈，我们更应用的广的呢，就是它的 value。 它的价值，它的这些 quality 质量方面的这个下降， 我们说城市衰落了啊，经济衰退了， 嗯， 利润减少了， 嗯， 是吧？啊，什么东西一个什么城镇衰落了， 对，甚至你比如说人的道德呀、这个水平水准都下降了，都可以叫它 decline、 走下坡路了， 哎，对，没错， 你想都是低向下了 ，decline 倾斜了。嗯， 在我们的考试当中呢，经常出现的是城市衰落或者是经济的衰退，哎， 这个用的多，咱来看看，城市衰落叫做 urban decline， 经济衰退叫做 economic decline。好，请大家啊全部写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各位同学都写一写，动笔动手写一写。 我在那个做直播课的时候呢，我老跟大家说，快写上啊，人在做天在看，不写必死无疑。大家哇都全写了， 人在做天在看，行啊，行哈、啊。我们说急速下降叫 rapid decline， 或者呢 sharp decline， 急剧的。 尖锐的， 那我说慢慢下降 啊，您说逐渐下降 啊，逐渐下降、 慢慢来，那就 gradual decline。 哎，这个 gradual decline。 对，有同学您说老师这些词儿我都不会，没关系，您先掌握 decline 下降就好。 其实您知道吗？好多这些词哈，越不用就觉得越没用，是吧？所以您就经常写一写啦，经常背一背啦。 我们来看两个例子，跟咱们生活呀是息息相关的。第一个，咱们说利润减少，这多哈，做生意呀、是吧，商业里边啊利润减少，我们说呀，说这公司报告，它的利润呢、略有减少。 那我们分享这个句子啊，其实他想说的就是公司报告减少了，什么减少呢？是在利润方面减少了。 好， The company reported报告了，什么呢？ A small decline。 你看这英文说、有一个小的减少， 在哪方面的减少？ In its profits 啊，在它的利润方面， 你看人家我们中文说略有，英文说一个小的减少 ，a small decline， 一个小的减少， 所以这个词特别生动哈， 很生动， 对， 所以 a small decline 一个小的减少，哪方面呢 ？In its profits 利润方面略有减少， 对。就是企业家哈，其实最担心的并不是大幅的这个下降，而是。很小很小的这个利润的减少，因为大幅的下降很有可能你能意识到比如你的产品落后了、或者说你的这个产品可能要被淘汰了，那么你将会去转型去做其他的事情，但若是这种小小的利润的减少，在我们企业管理当中呢，很有可能某些销售部门或者财务部门将会通过提高单价的方式把这个小的这个 decline 把它抹掉，所以从整个报表上你发现还是很漂亮啊，但是你会发现已经达到了用户的顶峰，就是它没有增量了，所以只能够通过提价去提高你的这个 profits， 然后会有一个累积效应，当达到一个临界点的时候，这家公司瞬间就 collapse 了。 哇，所以这个 decline 不要小看这个小小的 small decline。 对，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比如以后我们自己去经营公司的话，你不要去担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great decline， 这个时候你是马上能看到方向的，但那种小的 small decline 你真的要小心了，这就是压死骆驼最后一根稻草。 感谢副总的教导，副总吉祥啊！感谢副总， 平身 副总吉祥。我们再来看一个生活当中的例子，说这汽车的增加呀，它导致了公共交通的减少，你看一个增加了一个减少了， An increase in cars， 汽车增加了， 这个大家可以发现哈，这个里面都有那个介词 in 的搭配。刚才说的是 decline in its profits， 这里是 an increase in cars， 都是一个相同的用法。 就是说在哪方面嘛哈？ 对 ，an increase in cars has resulted in the decline of public transport。 这个你看，在小汽车方面的这个增加，最终 resulted in 就导致了在公共交通方面的这个。下降，那您看啊，刚才我们用到的是 decline in something， 而这里呢是 the decline of something， 其实差不多都 OK 的。 所以说呀，这个呢，这个 decline 的意思主要就是一种数量、价值和质量上的一种减少， 对， 下降和衰落、衰退， 对， 就是大势已去，有点这感觉哈。 没错 decline， 因为毕竟呢，这是一个斜坡。斜坡是往下走的， 对，所以它更多的是一种价值，一种质量， 的下滑， 就直奔那谷底去了。 哎，也说太好了。 好，那学会了这个单词，我们再看下一个 decrease。先把 D 这个头部呢拿开，我们来看看身体部分。 好吧 ，crease，C-R-E-A-S-E。 那这个单词啊，里面的有一个词根是 C-R-E， 它表示的就是生长的意思。你说我怎么没见过啊？大家想想，创新那个词怎么说 ？Create。 对，那那个名词创新呢 ？Creativity。 Creativity， 所以这个里面的 CRE 呢，就是表示生长，这是我们其实并不陌生的一个词根。 哦 ，create 是长出来吗？ 对， 给它创造出来， 对， 是不是？ 那后面的 ATE 呢？大家都知道啦，是动词的一个后缀，对不对？ 哪一个？ 就是后面的这个 ASE 啊，对 ，ASE，ASE、哦、 ASE 这个 is 是表示一个动词的意思。 我们以前学过 ATE， 对吧？其实这个 ASE、ATE 它们都是一样的。都是表示动词的后缀 哦 ，ate 和 ase 都是表示说，你看啊，我是以 ate 结尾的，那么我毫无疑问，我是一个动词了， 对， 就标志着这动词的身份， 是没错。 所以这词三部分组成，对不对？ 对，所以回头我们把这三个部分呢，把它穿起来，那就是您还生长吗？您不生长了，您是越来越少，向下生长，生长的质量越来越低，那言外之意就是少。 哦，减少生长了。 对对，没错。 减低生长了。 对，那朋友们肯定会问了，说这个 decline 和 decrease 它有没有什么区别？ 显然是有的呀。一会儿我们看例句哈。 对， 先说这个 decrease 是三部分组成 ，de 表示减少 ，cre 表示生， 对 ，se 表示是个生的动作， 没错， 这就是向下生长。减少的意思， 对， 减少这个动作 说得很好。 Decrease 我们用的挺多的，通常它都是 become or make something become smaller in size and numbers。 大家仔细看啊，它的这个减少呢，不是我们所谓抽象的什么价值啊、质量，它更多的是看得见、摸得着。你看，像 size 大小 ，number。那个数字它是这种很具体化的减少， 就是说从多少减到多少了。 对，你比如我头发上有三根头发，现在少一根，剩两根了。 哦，从三毛变二毛了。 变二毛 了。您说说这个，哎，比如说您看，说是傅老师最近在减肥， 减肥、 体重从180斤减到了80斤。 嚯 啊，这个减得多，这种减少 size 和 number。这叫 decrease， 没错没错。 所以我们看到 decrease 例句啊，全都跟数量相关。您看今年的新生人数啊，从210减到160，你看这不是具体数字吗？ 对， The number of new students， 这个学生啊，新学生的数量。 Decreased from 从什么到什么的减少 210 to 160 this year。 你看，从210到160了，对吧？ Decreased from 一个数to 另一个数。 我和大家说啊，就这个 decrease 在我们的这个翻译当中啊特别多。比如咱们国家现在大力的这个扶贫，对不对？哎，很多的这个人民群众啊，大家呢都脱贫了，说这脱贫人数啊从多少怎么样呢到多少，或者说以前有多少的贫困人数现在下降了多少，都是这个词。 啊，你看数量吧，数量相关吧。 对，没错。 你看平时说让你记一个 decrease， 哎呦，你说老师这词儿怎么记呀？decrease 两天就忘了。有现在你一看，哦 ，decrease 是生长，ase 是表示动作，哦 ，decrease 来了，记住了。 那这里呢，给大家讲补充两个知识点。咱们先看第一个 ，decrease 这个词呢，我们刚才看到的从什么到什么的下降是 from to， 对不对？但是 decrease 还有两个介词搭配，分别是下降到和下降了。 下降到